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每天清晨八点到八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我是田阳。昨天咱们在节目里盘点了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成绩和大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继续来回顾一下2017年的电视剧作品。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回忆刚刚过去的2017年，大家都追过哪些值得回味的优秀电视剧，又吐槽过哪些辣眼睛的烂剧呢？我想每位观众和网友心中都会有一个推荐和吐槽的片单哈。2017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题材大获丰收的一年了，一部《人民的名义》不仅让现实题材的正剧登上了收视高峰，更让一群老戏骨们再次获得了大众的尊重和青睐。都市题材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虽然有点烂尾，剧情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仍然算是这一年度里可圈可点的一部都市言情剧。有人说这部剧最大的意义就是证明了中年女性的婚姻、情感、事业同样值得书写，中年女演员同样可以成为大女主。然而2017年依然还是有不少投资方执迷不悟，认为只要有大 IP、 有流量明星就可以打造热剧。所以2017年也出现了例如抠图大剧《孤芳不自赏》，还有口碑怎么也上不去的《楚乔传》、《上古情歌》、《极光之恋》等等。烂剧播出了，挨骂了，但钱好像也赚到手了。那对于出现这种情况，我想说的是，作为媒体，咱们就应该好的作品狠狠地捧，差的作品狠狠地骂，再加上观众雪亮的眼睛，用遥控器做出自己的选择，实现优胜劣汰。那我们就先来夸夸这2017年度最值得讨论的几部话题电视剧。首先我觉得应该提的就是《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由著名作家周梅森担纲编剧，潜心八年，六亿起稿，讲述了检察官侯亮平临危受命调查一个重大贪腐事件，历经诸多磨难挫折和情感斗争，将一批腐败官员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从2017年3月29号到4月28号，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可以说整整霸屏一个月。有统计显示，《人民的名义》创下了2000年以来的收视之最，把排名第二的2005年湖南卫视播出的《大长今》远远甩出了几条街之外，单集最高收视率破8，这样的成绩绝对算是收视神话了。与这样一组收视率相匹配的还有豆瓣 8.3 的高评分，还有衍生出的不少全民话题，比如官场政治、婚姻模式、人生哲学，以及有关金钱、权力和信仰的讨论。就连达康书记坐在车后座的一个眼神截图都成了2017年上半年的网络热图，甚至还有网友把这个画面打印出来贴在自家的车窗上。人民的名义为什么能火到如此的程度呢？反腐题材多年缺失，老戏骨们成就角色都是主要原因。不过归根结底啊，这部剧的成功还是因为有力度、敢表达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胜利。 这片土地是浸染了无数革命烈士鲜血的，可今天我们有的党员同志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都弄了。反贪工作从今天开始上不封顶。 说 总条例， 跟我进来。哎，你们这干什么啊？ 你以为别人敬他酒，敬的是他的人缘，那敬的都是他手里的权力。 把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一下，他的后台到底是谁啊？想干什么呀？ 蔡成功 马上和汉东反贪局举报。如果不是我让他协助我办案，他可能就不会遇到车祸。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我告诉你，党和人民就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胡作非为。 你打破了某种政治平衡和政治默契，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啊？ 掩护！ 大风一把大火，30多人受伤，严重的事故。 我们党的干部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在座的各位，懒政不作为，排斥干大，让你们各位下岗，是老百姓的福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们继续回顾2017年的电视荧屏。说起来呢，有两部在2017年受到观众肯定的电视剧，有着共同的地域背景，陕西。这两部剧就是《白鹿原》和《那年花开月正圆》。我们先来说说《白鹿原》这部剧呢，历时16年筹备，10年立项，7个多月的拍摄，1年多的后期制作，总投资高达2.3亿元。背后的这些数字也让这部剧在开播之前就受到了大众的关注。白鹿原最终的收视率成绩虽然很是平平，但它的口碑却是持续上扬，这也应验了主演张嘉译的顾虑。他曾经就对媒体说，不担心剧集的品质，唯一担心的是如此厚重的题材，观众是否还能有耐心去收看。事实证明，只要是有耐心看下去的朋友，都对这部剧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喜爱。电视剧《白鹿原》制作精良，演员塑造人物也各有特色。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整个剧组拍摄的艰苦和用心了。当时剧组是让所有主创，包括张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雷佳音、翟天临、李沁等等，无论腕大腕小，无论年岁高低，一律先进村里过男耕女织的生活。没有网络，只有劳动。男演员白天在烈日下割麦，女演员就在家纺线和面，吃熬白菜，喝山泉水，在澡房冲澡，去公共茅房方便。剧组对服化道的细致追求，也让这部剧一度带火了陕西关中美食。剧中出现的油泼面、葫芦鸡、水晶饼，也让不少观众都想为了美食也得去陕西旅游一趟，领略大西北的人文风情和生活。今天提到的第三部值得回顾的电视剧，就是孙俪做大女主的一部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说到演员阵容方面，2017年不少大剧都可谓是看点十足，而孙俪主演的《那年花开月正圆》正是戏骨云集的大剧代表。在导演丁黑看来，剧中的每个角色和演员都要有突破点，所以电视开播之后，人们发现荧屏印象中雍容华贵的孙俪开启了江湖模式，暖力十足的陈晓却化身为浪荡不羁的沈星仪，硬汉何润东更是凭借吴聘这个角色温文儒雅的气质，俘获了大江南北不少女观众的心。可以说这几位主演都突破了自己原有的荧屏形象，而他们精湛的表演也让观众大呼过瘾。在以往的一些影视剧中，表现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经商文化的《天下第一楼》等都取得过不错的观众口碑，让晋商经商的故事为人所熟知。而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成功播出，又让秦商精神广为人知。通过讲述传奇女性周莹成长蜕变的励志故事，展现了秦商创业不畏艰苦、诚信守诺又与时俯仰、眼光深远又大局为上的精神。虽然这是一部关于清末时代的故事，但无论是剧中人物的性格觉悟，还是他们经商处理的原则，其实都是很现代式的，也能够让观众在看剧的同时受到不少的启发和激励。 忘不掉。深情无意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相濡以沫是骄傲，来世再相约，天桥花朵记得我，到底是再相约，听见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电视荧屏。刚才点赞了3部2017年的热门电视剧。其实呢，还有一些剧在收视率方面虽然收获了肯定，但是在口碑和观众评价方面呢，却是出现了一些分化，也引发了一些讨论。首先，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部剧应该就是《我的前半生》了。如果说《欢乐颂》是2016年现实主义剧的这个标杆作品啊，那么《我的前半生》就是2017年都市情感剧的现象级作品。这部改编自一书同名小说的剧作播出期间引发的这个争议和话题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从原著党和戏剧党之间的对峙，防火防盗防闺蜜的讨论，甚至到诸多网友去剧中第三者零零的扮演者吴越微博下面开骂，导致吴越被迫关闭评论，以及这部剧引发的有关女性独立的话题探讨。回想2017，还真的没有哪部剧能比《我的前半生》更热闹了。演员方面，《我的前半生》中前夫哥的扮演者雷佳音可以说是从不温不火一下窜红成为流量明星，并且频频登上网络热搜榜。其实早在6年前，雷佳音就是宁浩电影《黄金大劫案》中的男一号小东北，拿过长春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由于没有遇到满意的电影剧本，雷佳音近几年一直在演电视剧，但少有突破，连他自己也调侃自己是八线演员。直到遇见了《我的前半生》，尽管在剧中雷佳音的形象并不讨喜，但他精湛的演技以及幽默的性格却为他圈粉无数。凭借《我的前半生》爆火的演员还有袁泉，他饰演的唐晶被不少网友赞为是全剧唯一一个最像一书女郎的人物，得到了书迷和剧迷的一致认可。尤其是唐晶身上特有的雷厉风行，让袁泉表示演得很过瘾，也让她迎来了事业第二春。而对于饰演女主角的马伊琍来说，她的演技已经在很多电视剧中得到了认可，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马伊琍在去年某个颁奖典礼上的一番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意思的，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每个人的前半生没有对错，只有成长。您琢磨琢磨，似乎还真有点道理。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女性为主角的电视剧，那2017年下半年的电视剧猎场最吸引人的大概还是男主角胡歌了。这部剧在开播之前就因为胡歌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一个剧本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人说猎场注定不是一部大众化的电视剧，他所关注的猎头行业自带着高大上的光环，的确会让太多的观众无法产生所谓的共鸣和参与感。猎场的导演和编剧都是姜伟， 他作为创作过《潜伏》的知名导演，在这部剧里还邀请了孙红雷、张嘉译、祖峰、万茜、柯蓝、董勇、赵立新、严炳彦等众多的演技派。虽然这部剧存在着服化道稍显落伍、画面上不够洋气精致以及最致命的剧情烂尾等问题，但剧中的人设、对敏感现实的触碰、台词和细节上的小幽默、深寓意等都值得一再品味，而这也是当下很多作品中所缺乏的。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大家早上好，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在电视荧屏上播出过的2017年的热剧，不过身边的朋友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现在网络上看剧追剧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网剧的爆发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回顾2017年的重点网剧，我们要拿出来专门说一说的就是热播剧《白夜追凶》。这部剧由潘粤明主演，讲述了孪生兄弟二人白天和夜晚分饰警察一角，一路侦破各种大案要案，伺机调查灭门案真相，以还自身清白的故事。双胞胎的人物设定以及扣人心弦的案件故事会把你带入到整个剧情中，每个案件都带着悬疑色彩，还穿插着搞笑幽默。有网友就说了，我喜欢看网剧本来就是因为它可以快进嘛，但是看《白夜追凶》这部网剧，保证你一点都不想快进。最近几年来，罪案推理题材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口碑网剧扎堆儿。从2016年的《余罪》《法医秦明》到2017年的《白夜追凶》和《无证之罪》，每一部都斩获了不错的口碑。而《白夜追凶》无疑是去年人气最旺、口碑最好的一个，主演潘粤明也凭借网友口中炸裂的演技再度走红，迎来事业第二春。白夜追凶的走红有偶然因素，但也是必然结果。制片人袁玉梅就曾表示，题材并不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更在乎的是故事，因为所有的影视剧做的都是传达讲故事的事情，编剧负责讲一个好故事，导演负责拍好这个故事。您听听，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真不是所有制作方都想去做也能做好的。 哥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凝结。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飞坠。 替你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 去年11月30号在成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白夜追凶的制作方负责人就透露，这部剧的海外发行权已经被美国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 网飞公司买下，未来白夜追凶将通过网飞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也成为了首部正式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国产网络剧集。这网飞公司是谁呢？听上去挺耳熟啊。没错，他就是那个制作了《纸牌屋》《毒枭》《制作杀人犯》等神剧的美国流媒体巨头，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其实网飞公司自制剧的历史仅有短短4年，虽然经验不足，但是却成绩斐然。2016年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艾美奖的提名名单中，他一共收获了54个黄金时段的提名，仅次于福克斯旗下的 FX 电视网和传统电视剧制作大牛 HBO。 而近年来网飞公司也是动作频频，积极参与海外原创内容的生产，比如口碑极佳的日剧《深夜食堂》第四季就是由他出品并发行的。2016年他还一次性播出了6集人气英剧《黑镜》的第三季。回归之后的《黑镜》每一集都带上了美剧黑科技的节奏感，而作为获得40亿播放量的罪案剧《白夜追凶》受到网飞公司的青睐，自然也就不奇怪了。当然了，这也不是网飞公司第一次购买咱们国产剧的发行权。在2015年在国内备受热捧的宫斗剧《甄嬛传》就曾登陆 Netflix 网站，为了推出英文版，主演们还补拍了部分老年甄嬛的戏份。不过这部剧在海外的反响也算是差强人意，开播后的评分仅有 2.5 星，满分是5星。不过大家想想，《甄嬛传》可是一部76集的长篇电视剧，到了美国被精简为6集各90分钟的版本，比如甄嬛斗华妃不到2集的长度就搞定了。不少国内观众也怀疑，这海外朋友他能看得懂吗？还有一些台词的英文翻译效果也是备受吐槽，比如皇后的至理名言臣妾做不到啊，被译成了 I truly cannot bear it， 我真的不能忍啊。惊鸿舞被翻译成了 Flying Wild Goose， 飞翔的野鹅，这也太不轻盈了。好在白夜追凶是现代题材，翻译上应该难度不大，不过也还是希望这网飞公司找的翻译啊也能多长点心吧。其实2017年还有不少网络热剧播放量都是几十亿次的级别，在豆瓣等评论网站上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比如《河神》、《你好旧时光》、《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等等。随着人们观看习惯的转移，视频网站和电视相比较已经没有多少渠道和用户的优势了，网剧和传统电视剧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小。那我们也期待在2018年可以看到更多精耕细作的精品内容，无论是在电视荧屏上还是在网络上。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咱们明天早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京人民广播。